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20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6。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下周2018年北京市农业局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的系列活动又见田园开始了。5月24号第一期活动将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乐平御瓜园，采摘品尝正宗的庞各庄西瓜。即日起到本周末，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能报名。下周一我们将在我们的节目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公布获奖名单，快来参加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侧耳，天宁寺塔铃传来燕京城的回响。 巨头，铜龙微缩金中都的风云突变。 转身，遇见元青花的大气奔放。 回眸，斗彩杯，夕阳中，看不尽明清紫禁城的神秘沧桑。 古都梦回，重拾文物。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城市文化范儿，探寻博物馆里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继续昨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我们来邀请嘉宾带您走进博物馆里的北京城。今天第一时段回顾明代的北京城。明十三陵埋葬了明代13位帝王和23位皇后，记录了明代的兴衰。为什么有3位皇帝没有葬入其中？每一座帝陵的风格又能体现出葬入其中的皇帝的哪些功过个性，体现了当时北京的哪些风貌？赶紧进入我们这一节的访谈部分。今天有幸为您邀请到了嘉宾是十三陵特区明代帝陵研究会会长胡汉生先生，以及十三陵文保部魏红女士，欢迎两位。 大家好。 其实我知道明朝是有16个皇帝的，但是只有13个是埋葬在这里。那埋在这儿的第一位皇帝是谁呢？两位能说一下吗？ 是永乐皇帝 啊， 明成祖朱棣 啊，朱棣 这个地方，所以成为明代，从永乐皇帝以后这个皇家的陵寝重地，跟北京城的位置是有关系的。 嗯， 自古以来啊，就是陵京一体，就是陵寝跟京师，实际也就是都城，它实际上是合在一体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明太祖朱元璋他就没葬在十三陵呢？因为当时啊，明朝的京师也就是都城是在南京，所以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寝孝陵他也应该建在南京城附近。那么后来永乐皇帝他为什么他把自己的陵寝建在了北京北边的十三陵这块地方呢？也是跟都城的迁移有关系。明朝时候他最早的都城是南京，但是南京这地方呢，他实际上在明朝是不适合建都城的位置了。因为啊，明朝时候北边的军事上的这个侵扰啊，主要来自蒙古族。元朝的残余势力退居到蒙古草原之后，他还在实施着南下侵扰。南京城距离那么远，古代交通信息那么不发达，所以他在指挥上是不方便的。朱元璋那阵已经想迁都了，当时他是想迁都就是西安。那么后来因为永乐皇帝他篡夺了皇位，他当上皇上，他原来被封燕王，就是北京这号。 嗯， 所以这地方是既是他的龙兴之地，那么这地方呢也适合营建都城，因为它 有险可守，而且又便于这个根据情况啊组织这个西北这一线的军事防御 啊、 哦。那么既然想迁都了，所以他的陵寝也应该随都而建，所以就建在了北京城的附近。据历史记载吧，选了十多个地儿，你比如包括那个京西的玉泉山， 嗯， 包括门头沟的燕家台，也包括怀柔的红螺寺，啊，等等这些地儿都选了，但是最后呢，还是定址于当时的昌平的黄土山，它是更名为天寿山。我们知道迁都北京，它是永乐十八年正月，但是长陵的营建呢是永乐七年五月，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虽然没迁都呢，但实际永乐皇帝啊，他已经决定，他脑子已经是定下了这个打定这个主意了。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啊，了解了这个北京城的建立其实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而来的啊。这个北京城的建成史其实主要从元开始有这个比较显著的建成历史哈。那么明朝迁都北京之后，是不是对北京的这个格局也有一些影响呢？有没有大的改变呢？在城市格局上 啊，城市格局上还是有改变的。首先呢，从北京城上来讲，北京城来讲，原来呢元大都它的范围还在北边，就现在土城那个，那是元大都它的那个北边的旧址。 嗯， 那么明朝时候呢，它缩进，它往南去缩了啊，缩到就是那个德胜门这一线。但是到了明朝中期，就是嘉靖时期，蒙古的鞑靼部啊，经常的南犯啊，就是对明朝构成了威胁，特别是明朝嘉靖二十九年，鞑靼部的安达汗，就是他曾经带着兵马呀，把北京城啊围得水泄不通， 嗯， 啊，整个就是危及这个明朝中央政权的安全了。所以嘉靖皇帝呢，后来就是想在这北京城外边再修一道城，就是再修一道城，等于说两道城就是双保险。当然了，当时因为财力不够，所以只是在南边，北京城南边，又增加了那么一段。 嗯， 所以呢，最后有一个内城外城这么一个关系了。但实际上，最初是想整个给圈起来，城池的这范围啊，跟元朝是不一样了。 啊，去十三陵现在是不是只能看其中的定陵呢？是这样吗？ 啊，不是，十三陵现在的开放景点叫三陵一路。 哦， 所谓三陵呢，就是长陵， 嗯， 我们刚才讲了永乐皇帝的陵，长陵，另外就是定陵，定陵就是万历皇帝的定陵，还有昭陵，昭陵是隆庆皇帝， 嗯， 啊，明穆宗朱载垕的陵， 嗯， 啊，这个三个陵，还有一个路呢是神路。那么这总神路啊，严格说起来，它是长陵神路的一个部分，但是因为后来其他各陵的神路啊都从这条路上分出来，所以也叫总神路了。 在十三陵里面有哪些地方可以感受到当时北京城的风貌呢？比如说里面的这个建筑格局啊，包括它的器物啊。 应该十三陵的建筑啊，它应该是明代建筑的典范，典型的经典建筑应该就是长陵的陵恩殿 啊。 另外各陵的地行殿当然没发掘出来，发掘出来呢就是定陵啊，定陵的地下玄宫，那么它都是跟北京城的营建呀，包括跟北京城的历史文化呀息息相关。 嗯， 啊，你比如说长陵的陵恩殿，实际上不只是长陵，明代各陵的大殿，包括那个门，各种建筑，它的木材都是金丝楠木的，都是楠木。那么这些楠木的采伐呀，它是跟北京营建宫殿皇宫的这个木材是一块采伐的，都是从当时的四川湖北交界的那深山老林里边，包括云南贵州砍伐下来之后，那没法运呢，都得靠夏天发大水给它冲到山沟里边， 嗯， 然后再截伐，通过运河从南方运到北方，运到北京。北京有个神木厂和大木厂，专门是存放这些楠木的。那么修十三陵啊，包括修故宫，那木材都是这些木材。 嗯， 所以从这里看啊，就是十三陵跟 北京城确实息息相关。另外从建筑格局上看，明朝时候的那个奉天殿，也就是现在太和殿，明朝时候它是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长宁的凌云殿是也是一个规格，长宁殿也是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它都是按照一个就是体现帝王的那种崇高地位，九五之尊，按照这个规模去设计的。再比如说定陵的地下宫殿， 嗯， 那么它格局呢是由前中后三殿，这个三殿还有左右配殿，这么五个大殿，那么跟北京的故宫也是有联系，啊，因为它是按照皇宫内廷建筑格局那么设计的，所以我们看定陵的地下宫殿前中后三殿，就跟那个故宫那个太那个故宫后边那个后寝部分，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这格局吻合。那么左右那个东六宫、西六宫又跟定陵的左右配殿相吻合。 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次，明朝的十三陵里面，定陵是大家最熟悉的，也是现在也是最先开放的一个陵寝哈。这是非常有名的万历皇帝的陵寝，是朱翊钧与孝端、孝静两位皇后合葬的地方。是不是也能从他的这个文化的这个遗存文物上，能看出来很多这个当时的这个时代的特点呢？魏女士来说一说。 皇家体现给我们的都是当时的这个最高水平，不论是从工艺上还是建筑材料，像长陵凌云殿的这些铺地的这些金砖，其实呢就是通过这个运河运到这个北京来的。也许您要问了，这个金砖它是用金子制的吗？其实不然，这些砖啊都是产自这个烧自江南的苏州。像在这个宋英兴的《天工开物》中就详细的记载了金砖的这个烧制过程。首先呢要选上好的土质，要是粘而不散粉而不沙的这些黄土，用水滋润，然后呢再驱逐群牛，在上面践踏成稠泥，然后经过炼泥、成浆、制坯、阴干等一道道工序，这个过程啊就要八个月，最后再入窑烧制。像烧制的时候呢，也不是简单的说这个烧制，要有一定的这个程序。首先呢要用糖草熏一个月，然后用片柴烧一个月，磕柴烧一个月，然后呢再用松枝柴烧40天，最后要经过130天才能印水出窑。像这个金砖的铺漫过程啊也是非常讲究的，要磨砖对缝，然后呢再用桐油浸泡，使之呢这个柔润有光，细腻无痕。因为在敲枝的时候呢，据说能传出金属般的这个铿锵之声，所以呢被称之为金砖。又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因为这些砖呀在烧制好之后全部呢运往皇家建筑，运往北京，因为这个京与金谐音，所以呢也叫这个金砖。不管怎么说呢，这个砖的造价呀是非常高的，据文献记载呢，可能是一块砖相当于当时呢一担米的价格，所以呢这个金砖的这个说法也不为过。 虽然说是，这其实我们都知道古代的皇宫一般都是金碧辉煌的，一说金砖，我相信大多数人可能都以为是肯定就是真的是用金子啊，要么镀金要么纯金，这样的金砖其实还是和这个我们听到的这个名字是不一样的哈。金砖是另有其物。这个金砖其实听起来也是挺奢侈的了，就算不是真金啊，但也是挺奢侈的了。其实每一个朝代都有奢侈品，那在那个时代一些达官贵人相信他们的生活应该也是很奢华的哈，也是在不断追求着更好的这个器物和这个把玩的东西。那在殉葬品当中我们能看到类似的东西吗？ 可以啊，这个像定陵出土文物啊，大量的这个出土文物有很多类，像我们按照这个学术上呢共分25类，分别有金器啊、玉器啊，还有什么冠带配饰。像这个定陵的这个镇馆之宝，可以这么说啊，金棺、金丝一扇棺，就是说呢它的出土就弥补了我国的空白。因为在我国这个定陵挖掘之前呢，像金棺呢就没有出现过，所以呢金棺的出现呢是在我国就是仅此一顶，可以说为是国宝。这个金棺它的这个形制呢，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哈。它之所以叫金丝一扇棺，首先呢就是说它的材质全部都是用金丝编制的， 它的这个金丝直径呢是0.2毫米，就像我们这个头发丝一样。而且它的这个材质，一共像这样的金丝呢是518根，它用这个编灯笼空的办法呢手工编结。而我说的这一部分只是它的帽壳部分，另外呢在它的这个帽子的这个正上方啊，还有一组二龙戏珠的图案。这个龙啊，它是在这个制造的时候，它龙首、龙身、龙爪、背鳍都是单独制造以后，然后呢焊接而成。 嗯， 像这个龙鳞就有8400片，我们就可见啊，当时呢这个金冠的这个制作呢，体现了明代这些工匠高超的技艺。 嗯。那刚才是魏女士从这个文物的方面比较具体的哈，以小见大的说了说这个明朝当时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水平。我感觉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是民众或者说这个贵族这个达官贵人们的这个生活水平都是相当的高的哈。那胡老师，您觉得当年的这个经济发展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兴盛的状态呢？ 从古代的这种社会的发展上看呢，人们的穿着打扮，都是一种封建礼制的体现。 哦， 那么这种封建礼制的体现呢，是说皇帝、皇后啊，身份是最高，然后其次各种官员，再其次平民百姓。那么定陵出土文物里边，这种等级制度的体现啊，就是非常明显了。你比如说，里边出土的，刚才讲了有金丝衣裳冠，那个金的东西啊。那个老百姓是不能用的，所以那是应该说是皇权特权的体现。你比如说定陵出很多的玉带，玉格带，这玉也是，这玉格带，明朝时候一品官才能配玉带，一般的下边二品官都不行，所以普通老百姓那就更不行了，所以只有达官贵人，包括这个皇室那才能用。金呢，包括装饰的龙凤你比如一出那个定陵出土有凤冠，那凤冠也叫龙凤冠，那么上边的装饰就是以龙和凤金龙翠凤这为主体的。 嗯， 那么龙和凤那就是皇家皇家皇帝和皇后的象征，包括12张衮服那12种图案那也是都是体现了皇帝的那种崇高的地位。 嗯，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哈，提到过有这个大移民，对吧？当时是为什么要进行这个移民呢？就是因为北京人太少了，是吗？ 对，应该就是因为北京城啊，经过战乱，明朝初年时候啊，它人口已经明显的减少了。本来元朝大都时候也是很繁荣的，它也是很多人。那么后来，因为战争战争涂炭，所以就好多人烟稀少了。那么当时其实从洪武年间就开始，那阵还是北平府 啊， 北平府那阵就开始那个迁移，从山西呀、从山东啊，就有些部分人就迁过来。当时那个迁的主要是那些就是家庭人口多，但是土地少，或者家里没有土地的就迁过来，也是充实到这个地方。那么后来永乐皇帝他当皇上了，他又想迁都北京，那么在这当中呢，他为了因为你要作为一个首都，他必须得繁荣所以他作为一个首都，他有很多方面的要求首先四面首先就是说从地理位置上应该是对四面八方都便于控制，还有一个就是说得有险可守。那么像北京城它是当然是有险可守了，文献记载是左拥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抚中原，所以它是有险可守，因为后边有居庸关呐，有古北口啊守卫着，在北边还有宣府大同，所以它是有险可守。那么经济上要富庶，它有北京平原产粮区，但是这还不够，人烟稀少还是不行，所以从永乐时候呢，又从山西、山东又移过了很多民，另外从南方浙江、南京一些富户这些有钱的人家 也给他迁到北京来，这样他就因为有钱人他可以做买卖啊，这样就那个他的商业就容易发达 啊。 另外呢，北京他因为有过去他一成为首都之后，他那个有很多的军户， 嗯 啊，有很多的卫所军户，人也来了，还有另外工匠啊，工匠他到这边要营建北京城啊，他也得住这儿，他家属也都过来，那么所以北京的人口啊就逐渐的增多了 啊， 所以北京呢，他作为首都，他也越来越显着繁荣， 嗯， 越显着这个经济上发达。 对，所以说我就说嘛，那对北京的这个娱乐生活、文化生活的这个提升，应该是有质的改变的， 对 对, 对吧？这人一多了，大家肯定就想着，尤其是来的都是这个不缺钱的这些达官贵人啊，富庶人家，那肯定就是想着是怎么去陶冶身心了啊。 对，他也去消费。 对，没错。那在这个咱们的这个十三陵里面，能从这个陵寝物品当中能感受到当时这个社会的变化吗？是会不会觉得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然后人们的这个文化生活和娱乐生活的这个重心正在逐渐的显现出来呢？ 嗯，像十三陵这个出土的文物当中呀，有很多重器，作为这个皇家陵寝出土的，可能代表了当时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啊， 像我们拿这个在定陵陈列的一件服装吧，衮服为例，刚才胡先生也讲到这个衮服了。 嗯， 这个衮服啊，在明代的时候呢，是皇帝在大典的时候的一件礼服。 嗯， 可能大家可能不太理解这个龙袍和衮服的区别。这个龙袍呢，可能就是有龙纹饰的这种服装，它可以作为常服。 哦， 是这样。但是像衮服呢，它的规格会更高，它只是一种礼服，平时是不能这个穿的。像定陵的这件衮服呢，它的全称呢是十二团龙十二章福寿如意克丝衮服。这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知识点哈。这个克丝，首先咱们说是这个衣服的一种工艺。这个工艺呢，它就是用这个特制的小梭子呀、穿引丝线这样的盘织而成，织出的这个花纹呢有很好的立体感，就像雕刻的一样，所以呢叫克丝。另外呢，它这上面强调的这个十二章和十二团龙呢，都是衣服上面的纹饰。像这个十二章，它是不同的这种图案，它呢是集十二种美德于皇帝一身。如果您到这个现场去参观的话，您会发现哈，在这个衣服的这个肩膀的位置呢，它会有两个，一个红色的圆形物，一个白色的圆形物，它呢代表着日和月。像日月呢，在我们的汉字里正好就是这个大明王朝的名字。 嗯， 在体现在服装上面呢，就显示这个显示着皇帝呢是日月在肩，皇权天授。另外呢，它还有一个纹饰呢叫宗仪，它是一个这个白色的瓶子，里面呢画有虎和猴的图案。这个老虎呢代表威猛，猴子呢代表孝顺。可能你要问哈，猴子怎么会代表孝顺呢？这个瓶子里面的这个猴子呢是一个长尾巴猴。 嗯， 这个据说这种猴子在这个七夕的时候呢，永远是老猴子在最上面，小猴子在下面，这样呢少者守卫着长者的安全。 嗯， 所以呢这个猴子就代表孝顺。 嗯， 另外呢还有不同的这个纹饰代表不同的美德及皇帝一身。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十二团龙，这个团龙翠绿色的部分啊，全部都是孔雀羽线这样呢和金线呢盘织而成。所以呢像这件衣服呢，就是它可能代表了明代的这个高超的这个工艺，也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 嗯， 但是因为这个定陵出土呢，这个我们当时的条件有限，对这些丝织啊它没有更好的保存，或者说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氧化呢，它肯定会有一些损坏。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定陵陈列的这件这个衮服呢，它是复制品。它呢可能有人就说了哈，复制品咱们还有什么价值？但是我要告诉您啊，这个复制品呢，它是用了3600多个工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织的话，可能要10年才能制作完成。由于它的这个水平啊是非常高的，所以像这件衣服呢，是在1984年第四届全国工艺品百花奖中的获得金杯奖。 嗯， 俗话说呢，百闻不得一见，所以有时间一定请您到这个十三陵来参观游览。亲眼看一看这件珍品。 嗯， 好的，我还听说过一个说法，说当时很有一个特点的，当时这个时代很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哈。我们总觉得哈，好像在封建社会上，女性的这个地位好像要低一点，在封建社会当中哈。但是我听说有一段这个说法，说明代学者这个王世信在《广志义》当中就说啊，这个用白话文说出来就是说呢，这个北京妇女喜欢郊游，这每逢年过节呢都去郊外旅游啊。三月踏青呢是三五成群，这解开围裙围着松树这么一坐就开始喝酒，喝醉了就骑驴回家，有时候还能从驴背上摔下来都不知道已经到家了。说这一段故事是有据可考的吗？是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当时这个妇女的地位吗？那我们从十三陵的文化当中能有一些看出来的迹象吗？ 从明代来讲，他这社会还是属于男尊女卑 啊 因为你看那女性还是要裹小脚 啊， 而这缠足啊，实际对女性它是一种摧残 啊。 那小孩时候就把这个小脚丫给他拿布使劲缠，缠到骨折了，它不长了，就是小脚。 哎，但是我听说当时朱元璋的马皇后就是大脚。 对，那个可能是很偶然的 啊， 但是从整个的社会，明代，因为宋，从文献记载上看，至少宋代以后啊，都是小脚 啊。 这小脚实际上对女性还是一种摧残。 嗯， 应该说，刚才讲的那个文献记载那个，它就是只是一个生活的一个片段。 嗯。 他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啊， 官员那官员还都是男的， 嗯， 没有女性。 网友说，这个现在去十三陵看珍宝，还是在定陵明楼前的这个文物陈列馆吗？看来他是去过啊。那现在的珍宝还是都陈列在这个位置吗？ 哦，目前呢，在这个长陵、定陵呢，都分别设有这个陈列室， 嗯， 为您呢展示这个定陵的出土文物，还有呢明代的历史知识， 嗯。 另外呢，为了丰富大家的游览内容，我们在这个昭陵景区呢，还设置了这个明正昭联的这个展览， 哦， 有兴趣呢也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节假日，包括那个周末呢，还有这个万历皇帝呢祭祀的这个一个仪式，这样呢都再现了在明代的那些风俗啊，还有重大事件。所以呢，就请咱们各位游客有时间的话呢，就是到利用周末或者节假日呢，可以到十三陵来参观游览。这样的话呢，您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呢把这个明王朝的这个重点可能都能涉及到。 嗯，那我们再来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门票和开放时间都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目前呢，这个刚才胡先生讲了，就是这个三陵一路这个景区呢，它就是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有重点的一个一个参观。 嗯。 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呢，可能就是更系统的参观，这样我们还设了通票。 哦。 这样就是可能大家在游览的时候呢更加方便。 嗯。 然后具体呢，咱们可以打这个景区的咨询电话来询问。 哦。 然后我们这个淡旺季的这个开放时间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的，不一样的。 嗯，啊，明白了。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去参观的时候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吗？ 可能因为这个十三陵景区呢就是户外嘛，属于户外，这样的话呢步行的时间可能较多。 嗯， 大家呢就是如果参观的话呢，尽量选择这个舒适的服装还有鞋。另外呢，为了提高您的这个游览质量，我觉得请这个景区的专职导游也是必不可少的 啊。确实啊，毕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啊，还是有人带着游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效率高一些哈。 对对 啊，那明代北京城市凸显了高度中央集权王朝的都城的气势，也显示出更加融合的文明。大家在去十三陵的时候，也可以体会明朝的兴衰的故事。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胡先生和魏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讲解，谢谢二位。明代北京城凸显了高度中央集权王朝的都城气势，也显示出更加融合的文明。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十三陵游览一番，去看看文物，体会明朝的兴衰故事。好了，稍事休息，继续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20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6。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上一节节目中我们回顾了明朝的兴衰故事，这一节我们将继续滚动时间车轮来到清朝。清朝可以说是历史上被文学作品演绎最多的朝代，很多趣闻轶事也是出自清朝。那博物馆里到底有哪些清朝的文物精品？清朝268年的历史中有哪些值得回味的传统文化？赶紧进入我们下面的访谈部分。 侧耳，天宁寺塔铃传来燕京城的回响。 巨头，铜龙微缩金中都的风云突变。 转身，遇见元青花的大气奔放。 回眸，斗彩杯，夕阳中，看不尽明清紫禁城的神秘沧桑。 古都梦回，重拾文物。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城市文化范儿，探寻博物馆里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的系列节目《博物馆里的北京城》，从辽金的开拓到元明的发展，今天也迎来了清代北京城的华彩篇章。清代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封建王朝，也在北京城留下了不胜枚举的珍贵文物和遗迹，尤其以清朝皇宫紫禁城为最。故宫大气恢宏的建筑历经了清代怎样的风雨变迁？匠心独运的钟表，华丽庄严的佛造像记录了哪些沟通往来的历史？今天我们就一起到故宫来探寻传奇的清代北京城。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三位嘉宾，也是故宫博物院的三位研究馆的馆员林书老师。您好。 非常高兴到这儿来给大家说一说故宫博物院的事情。 太好了，谢谢。还有关雪玲，您好。 你好主持人、哎、你好各位听众， 欢迎您。还有张雅静， 你好。 你好，感觉我们的这个节目也蓬荜生辉啊，请来了三位故宫的专家。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故宫博物院是建立在明清两朝皇宫，也就是紫禁城的基础上。清代对于紫禁城来说算是鼎盛时期吗？林书老师。 也可以说是鼎盛时期。 嗯， 故宫博物院呢，它跟一般的那个博物馆呢不一样，它有一个最大特性呢，它是一个遗址性的博物馆。 嗯， 因为它是建在明清皇宫的基础上。 嗯， 像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国家博物馆，它是现代建筑，而故宫不是，故宫是有一个深厚的底蕴，是在明清皇家皇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博物馆。 嗯， 这就要感谢明成祖朱棣。 嗯， 国都从南京呢迁到北京。 嗯， 这样呢就是1420年呢永乐18年建成了北京的皇宫，基本上就是奠定了大部分的基础，只是个别的殿没有，个别的处没有建，基本上就已经建成了， 再完善一下了哈。 对、 啊， 到清代的时候呢，从那个顺治入主中原以后呢，他也是选择了明代的皇宫作为自己的宫殿。 嗯，所以说这个故宫实际上是明清两朝的皇宫， 是明清两朝的皇宫。 嗯， 而在1925年呢，溥仪出宫以后呢，这样呢就马上转变为了博物馆，对公众呢全面开放。 嗯， 而紫禁城建成1420年到今年呢已经是598年，再有两年就整整的是600年了，所以是非常的辉煌的历史。 所以说其实从明代朱棣开始建这个故宫开始，它的这个整个的形制就已经是比较完备了，地理的这个范围就已经是这么大了，是吧？ 是的，它整个占地面积呢是72万平方米，南起呢午门，北边呢到神武门， 嗯， 东边呢有东华门，西边有西华门， 嗯， 外围呢还有护城河，是非常的完备的。 嗯，那个时候就我们现在常说的这个三大殿啊，后三宫啊，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最开始建的时候，其实这些就已经基本有了？ 最初就已经有了、 嗯、 只不过清朝的时候呢，它虽然是满族入的中原，但是它吸取了汉族的文化，只不过就是把那个大殿改了名字， 嗯， 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啊、 这个名字呢跟明代的不同、 啊、 而后三宫呢是乾清宫、坤宁宫还有交泰殿。 嗯，一直大家都有说故宫里的这个房间到底有多少，今天也问一下林老师，到底是不是大家传说中的9999间半呢？ 一直是传说是9999间半、 啊、 还有人呢就是说这个半间呢是在文渊阁的楼梯下面有半间、 啊、 实际上每一个朝代哈，他对宫殿呢可能都会有一些建筑的变化， 嗯， 有的地方拆了，有的地方又重新加了，所以呢这个数字呢应该是不固定的。 嗯，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最新的统计好像是8000多间。 8000多间 并没有达到9999间半。 啊、哦、8000多间也够多的了哈。 是像那个乾隆呢对这个宫殿的改变呢还是比较大的。 刚才呢林树老师说到了这些建筑，比如说刚才这个三大殿啊、后三宫啊等等啊，这些大家在故宫可能是最先看到的，而且是最耳熟能详的，因为如果有导游去的话 一介绍肯定都是先这几个耳熟能详的大殿先跟大家说一下。但是呢作为游客来说呢，刚才您也说了这故宫其实有8000多间房，这个建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体系呢？林树老师给我们说一下。 这个故宫的特点吧，因为它是皇帝呢它是家国一体的、 嗯、 所以呢前边呢它是正朝、 嗯、 它也是代表的是国家，就指的是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像太和殿呢它就是这个皇帝继位、 嗯、 大的朝会以及清宫的三大节，就是元旦、冬至、万寿三大节的时候、 嗯、 皇帝都要在此呢接受朝贺。特别重要的应该是皇帝继位， 嗯， 而皇帝继位的时候呢，以前呢基本上都是老皇帝死了新皇帝登基，所以呢虽然是皇帝继位，但是气氛呢并不是说那种欢乐的气氛哈， 嗯， 只有一次例外。 什么时候？ 只有在乾隆当了太上皇， 嗯， 嘉庆呢作为皇太子啊，他继承那个皇位的时候， 嗯， 那一天呢是钟鼓齐鸣，所有的乐器都奏响了， 嗯， 乾隆亲自把那个皇帝之宝传授给了嘉庆皇帝、 啊、 所以那一天确实是非常喜庆，对于在太和殿举行皇帝继位仪式来说、 嗯、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非常值得一说的事情 啊。所以说这是一种很祥和的这种过渡，也不像以前那种什么兵变啊之类的。 是的是的， 国位啊哈。 因为乾隆为什么他要传啊，从他继位他就是对上天发誓，他爷爷康熙皇帝呢、 嗯、 是在位呢是61年，所以呢他说他不能超过他爷爷，所以60年的时候他就退位了， 到点就退位了哈。我们也知道呢有一座宫殿，林老师您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研究它，做它的这个原状陈列，就是寿康宫。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朋友问到这座宫殿，比如网友新田就说历史上甄嬛住在哪儿，就住在这儿是吗？ 是这样，甄嬛的原型呢它可能是根据乾隆的生母来塑造的， 嗯， 她呢是一个文学人物哈、啊、 嗯， 我只能说乾隆的生母是住在寿康宫。 哦嗨，你们都是非常严谨的专家哈，不能根据影视剧来往这儿对号入座哈。那就是说乾隆的生母住在这个寿康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宫殿呢？ 这个呢是乾隆皇帝继位以后专门为母亲建造的新的宫殿、 嗯、 也是乾隆继位以后呢在紫禁城内首次建立的新的宫殿。 等于是清代新建的是吗？ 是清代，从乾隆一继位就是从雍正的13年10月份开始建，一直建到乾隆元年的11月，他只用了11个月的时间就完工了。 建得还挺快。 建得非常快。 他在故宫的大约什么地方呢？ 他呢就位于故宫外东路慈宁宫的西侧。 在整个故宫博物院的是什么位置呢？ 西边偏北一点，实际上就是出了那个隆宗门的西侧，原来的慈宁花园的北侧。 嗯。 如果皇帝从养心殿走呢，应该是在养心殿的西南一点， 西边、西南一点， 西南一点点。 那么您对寿康宫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那跟我们说说里头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呢？ 咱们首先说一说吧，它的主人， 嗯， 就是乾隆的生母， 嗯， 确实吧，哈，他是一个有福之人。这个有福之人呢，是他的公公，也就是康熙皇帝说的。 哦， 康熙第一次看见他，哈、 嗯， 是在那个承德避暑山庄， 嗯， 雍亲王呢有一个狮子园， 嗯， 康熙61年的时候，乾隆呢还是一个11岁的少年， 嗯， 已经被爷爷呢养育在宫中，爷爷就带着孙子来到了儿子的狮子园， 嗯， 主动提出来说我要见一见他的生母。 哦， 一见之下呢，他马上就连声说是有福之人。 那这是看面相还是看什么呢？ 就是看面相。 哦， 所以乾隆自己晚年的时候非常得意，就是想到了说的是不是当年爷爷已经觉得要把皇位传给雍正，就是说他要预测这个要见一见他的生母。 哦，这样子的。 所以呢他是非常的有福哈。 嗯， 住在儿皇帝为他新建的这个宫殿里头。 嗯， 在乾隆的奉陪下四次下了江南。 嗯， 一直到了苏杭都去了，东边呢到了泰山已经登了顶，西边到了五台山，北边呢到了盛京去祭祖，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 嗯， 而寿康宫呢建立以后呢，它的功用呢是非常的明确的，虽然是日常起居的宫殿呢，它是有礼仪的空间，就是正殿。 嗯， 在正殿呢接受皇帝皇后的年节的行礼。 嗯， 而后殿呢是他的起居殿，他居住的寝宫。 他等于是当了这个皇太后之后才住的这儿是吧？ 对对对。 哦， 他以前他是从妃子直升的，是那个皇太后 直升的。啊， 这个宫殿吧，我还想说一句什么呀，他有礼仪空间。 嗯， 有礼佛的供奉空间。 哦， 还有他的起居空间，并且在最后一层殿呢，就北围房呢，当年呢乾隆还给他建立了一个室内的戏台，现在呢只不过非常可惜的就是戏台已经不在了，但是遗址还存在着。 哦，给他母亲这个建的这个够全的哈。 啊，非常的全， 可以礼佛还可以娱乐看戏什么的都可以了。 对，特别特殊的地方呢就是说整个这个皇太后的院子呢它是三进院落。 嗯， 而其中呢有一间房子呢是称作御座房的，是给皇上预备的。 嗯，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皇上呢对皇太后呢非常的孝顺。 嗯， 他要以孝治国，以孝垂范天下，所以呢他每天或者说隔一天呢他必到皇太后宫呢来问安。 嗯， 这个房子呢就是为皇帝来向母亲问安的时候临时歇脚的地方，也是这个皇太后宫的宫女和太监先行在这儿向皇帝行礼。 哦， 他并且把这个寿康宫的问安仪呢是写进了国朝公史，作为一种制度来记录下来。 嗯，真的是很有意思。这是有关这个寿康宫的。其实不管是清代的建筑还是文物，我们其实也经常能够在其中发现很多宗教的元素。应该说这个佛造像在清朝也是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个张雅静老师，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清代是对这个宗教方面特别重视是吗？ 啊，是的。 当时的这个佛造像总体来说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清代的这个佛教造像活动呢，它总的来说是比较兴盛的。 嗯， 一是因为呢，清代的皇帝他对佛教他是比较扶持，不管他们本人是信仰佛教，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佛教呢都是很尊崇的。 嗯， 第二呢，清宫有一位皇帝对这个佛教造像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个皇帝就是乾隆， 焦点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对，在清宫我们现在保存的佛造像当中呢，乾隆时期的作品占了大多数。 嗯。 因为乾隆他首先呢他是信佛，信佛的皇帝很多啊，比如说顺治皇帝也信佛，还差点出了家。 嗯， 但是呢不能说信佛他就一定要去造像。 嗯， 另外呢不能说因为他造了很多像他就信佛，我觉得这两点呢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嗯， 那我说乾隆皇帝他有佛教信仰，他不单单是为了政治需要定国安邦才去扶持佛教的，因为我觉得呢作为一个皇帝啊他是一个政治人物。 嗯， 他在很多的场合呢他做的事情呢未必一定与他的个人信仰有关，因为你看他需要扮演各种角色处理各种的事物，我觉得要看尤其是一个政治家他的信仰的话，你不要看他在人前做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在人后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他做了什么。 那他做了什么呢？ 你看清宫里面呢有很多乾隆皇帝的佛堂。 嗯， 包括养心殿，养心殿是他的办公室及各种功用于一身。 嗯， 那在这个旁边就有一个很小的佛堂，它不是供人参观的。 嗯， 就是乾隆皇帝自己使用的。 嗯， 这显然不是为了政治作秀。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很特别，就是乾隆皇帝的陵墓。 嗯， 我第一次去清东陵的时候呢就到了那个御陵的地宫去参观了一下，非常的吃惊，这个墓的甬道啊天花板所有的石板上面几乎都刻着各种佛教的真言咒语，还有佛菩萨的像，包括皇帝和妃子呀皇后的这个棺椁，这个棺椁外面是上的有大漆的，这个大漆上也残存着密密麻麻的藏文的佛经，是用笔写上去的。 嗯， 所以你可以想啊，他在这个地方他不用表演给任何人看，他也不需要扮演任何的角色，所以我想在陵墓里面依然能够留下来的呢一定是他 发自内心的一种想法， 真心的喜欢。那那个时候的佛造像什么风格比较多呢？ 佛造像呢，从内容来看呢，藏传佛教的内容是占多数的。 嗯， 这个乾隆皇帝为什么他这个时候造像比较多？一是因为他信佛，第二呢，他热爱艺术。 嗯， 所以他就这个时期造像自然就多了。 嗯， 这个时候常见的题材，比如说有杜母、观音，还有一些密教的本尊像，就是咱们民间所谓的这种藏传的双身像。 杜母是主要是什么意思的呢？ 杜母呢，是在藏传的佛教里面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女性的像。 嗯， 传说呢，杜母达雅，她的意思是什么呢？她的意思是瞳孔。据说这个像是从观世音的眼睛里面化现出来的， 哦、 是象征着一种慈悲的力量、 嗯。 其实跟咱们汉地信仰的观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嗯， 那其实，在清宫呢，我们保存最多的，在佛像里面最多最多的是一种像，叫做无量寿。 嗯， 其实这个无量寿佛呢，咱们可能有一个更熟悉的名字叫阿弥陀。 哦，阿弥陀佛，大家都喜欢说这句话哈。 对对对， 阿弥陀就是无量寿佛。 嗯、对，无量寿和阿弥陀呢是同一尊佛的不同的译法。 嗯， 这个无量寿呢是意义，就是无量的寿命。 嗯， 阿弥陀呢是音译，它都是指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主人。所以你看阿弥陀呢，顾名思义，它就是长寿的佛像。 嗯， 这个佛呢，它很好辨认，通常呢都是结跏趺坐，就咱们民间说盘腿儿。 嗯， 它的两个手是禅定印，就是双手伸展，一上一下的重叠放在腿上。 嗯， 手掌上呢托着一个宝瓶，这个宝瓶里盛着什么东西呢？其实汉文里咱们把它叫做甘露。其实甘露在梵文里的原文呢叫做 Amrita， 这个 Amrita 的意思就是不死的、不灭的。 嗯， 所以说甘露啊，其实就是不死的灵药。 嗯， 所以这个无量寿佛呢，他是祈求长寿的，有这么一个功用。 嗯， 而且乾隆皇帝呢，享年89岁，他也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 嗯，他对这个无量寿这种佛特别情有独钟了哈。 对。 那么刚才您说到了佛造像呢，是在这个乾隆时期达到了一个，不管是这个工艺啊、品种啊等等，达到了一个顶峰。 是的。 那康熙时期呢？康熙时期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当时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些什么样比较有代表性的佛造像呢？ 其实康熙皇帝对佛教呀也是很尊崇的，但是他对佛教呢一直保有一种非常理智的态度，而且康熙时候呢是有一些佛像的，里面呢有一件代表作是康熙为他的奶奶孝庄皇太后做的，是一件四臂观音像。康熙时候呢有一些我们现存的佛像，看起来从风格来说是应该是康熙时期、 嗯、 但是带款的，就是我们确信无疑100%敢说是康熙时候造的、 嗯、 就是这么一件， 就这么一件呐、啊、 对， 好难得哟、 哦、对、 啊、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级品，从文物级别来说也是很高的、 嗯、 而且这个像呢连座一共高73厘米， 嗯， 体量相当的大，因为它是铜做的，而且这个铜质地也很厚，非常的沉。 嗯， 那这尊观音呢，因为它有四只手臂，所以叫四臂观音。这个四臂观音呢，它是藏传佛教里面最有人气的观音像之一。 嗯， 我们说四臂观音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哈，但是如果四臂观音的真言呢说出来可能大家都知道，它的真言就是六字真言 Om Mani Padme Hum， 这个每天藏族同胞都摇着玛尼轮在念、 嗯、 念给谁的，就是念的这尊观音。 哦， 这个观音像呢，它是黄铜鎏金，它是双腿是结跏趺坐的， 是盘腿的意思、啊、 哎，盘腿的意思。 嗯， 它带着五叶的宝冠，五叶呢就是说有五个花瓣，有五个叶片这种意思。观音的脸型呢比较偏圆，神态非常的安详。它胸前呢两个手臂是合掌的，其余的两只手臂呢在肩膀的左右，一左一右。右手呢原来是持念珠的，但这个念珠早就不在了，左手持一只莲花。这个菩萨的左肩呀披着一块兽皮。以前我和一个朋友去看展的时候，因为那个朋友当然不是搞这专业的，他说哎呀，他说雅静你看你看这个观音的这个着装好时尚啊，披着那个貂皮。我说那个不是貂皮。他在宗教里面这个兽它叫做人兽，人就是仁慈的人、 哦、 就是从表面上看呢，它的形象像是一个小鹿或者山羊、 嗯、 在传说里面呢，这种小动物呀，心肠是十分的仁慈，经常呢救人于危难之中，所以在佛教造像中呢，人兽皮经常观音或者弥勒搭在这个左肩，象征着菩萨慈悲的精神，所以它跟这个现代的这种流行的时尚可能关系并不大、 嗯、 这尊像呢装饰也非常的华丽，嵌有各种名贵的宝石和珍珠，做工也非常的精细和规整。在莲花座的下沿呢，刻有满蒙汉藏四体文字的款式，明确记载了这是康熙25年康熙皇帝为了给孝庄皇太后祝寿所造的。 嗯， 这个题记里面提到呢，永念圣祖母仁慈，垂佑众生，更赖菩萨感应，万寿无疆。你看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永远呀，要记着我的奶奶非常的仁慈，护佑众生的这种慈悲的心，更要仰赖呢菩萨保佑我的奶奶长寿安康。 嗯，这是这个康熙时候的这个四壁观音像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里头呢还有一个特别神秘的地方。网友佩奇问了，他说最近看到网上说故宫里头有一座特别神秘的佛楼，最近才重新打开过，是有这么回事吗？ 清宫的佛堂确实对大家来说可能比较神秘，因为这些地方呢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开放，因为里面空间通常都很小，它原来建造的时候就不是为了展示给人看的， 对，人就自己用的，所以就小小的一座， 对，很小很小，你进去可能觉得转身都困难，你像我们进去工作也都非常的小心， 嗯， 你稍微一不留意万一把什么东西给碰了，这就很糟糕，有无安全事故，对，所以我想网友说的这个呢应该是我们的繁华楼， 嗯， 繁华楼呢在故宫的东北角，它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佛堂建筑。这种佛堂建筑有一个名字叫做六品佛楼， 嗯， 它指的是藏传佛教的修行次第， 嗯， 有六个，所谓呢就是世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的父序、母序，还有大乘佛教六个种类。其实所谓这个品就是六个种类的意思， 嗯， 这个六品佛楼它其实不止一处。我们说这个繁华楼呢是现在里面的一座， 在什么位置？大概 紫禁城的东北角，它是其实在宁寿宫这个建筑群里面的东北角， 嗯， 也是乾隆皇帝他想着他退休了以后啊，当了太上皇以后呢， 嗯， 要给自己颐养天年，就建了这么一个公用比较完善的这么一个建筑群。 乾隆真想的挺周全啊， 他考虑到自己有这个密修的需要，他要修行，所以他专门在这个东北角修了繁华楼，嗯，那这个繁华楼里面呢一共开间是七间，而且是上下两层啊，中间的这个开间呢是供的祖师， 嗯， 然后其他的六个开间就是按照这个六品来布局的。 它有什么独特的地儿呢？ 它这种建筑形式在乾隆之前和乾隆之后都没有。 哦， 这个是乾隆皇帝呢，他当时有一位佛教的导师叫做那个三世张家若毕多吉， 嗯， 当然也对清宫的佛堂的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嗯， 而且乾隆皇帝呢非常喜欢这种建筑形式，他一共建了八座。其中紫禁城里面有四座，圆明园有一座， 嗯， 承德外八庙有三座，但是呢所有的这八座六品佛楼呢后来烧的烧毁的毁， 嗯， 现在留下来保存完整的也就是这么繁华楼这么一座。 那现在是已经又重新开放了是吗？ 没有开放，但是它是完整的保存着十八世纪的原封不动的情况， 嗯， 因为我说没有办法开放， 哦，对对对对对，比较费劲哈。 对，繁华楼呢出版了。 出版了， 对，里面所有的藏品包括唐卡呀、佛塔还有佛像， 嗯， 所有的都拍照出版了《繁华楼四卷本》 哦，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去找一找这个书去看。 是，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领略了故宫建筑的恢宏壮观，佛造像的华丽庄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故宫文物里比较特殊的一个种类，就是钟表。好几位朋友都说故宫让他们最流连忘返的地方之一就是钟表馆了哈。钟表是一种舶来品，那么在其中也能看到很多中西文化交往的盛况，关雪玲老师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研究。那么清代的这个钟表，尤其是故宫的钟表里头，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说到故宫钟表的收藏，大概它件数呢是有1500多件。 嗯， 这些钟表呢，如果按产地来说的话，粗略的分就应该有外国钟表、中国钟表。 嗯， 外国钟表里边呢，又分英国钟、法国钟、瑞士钟。 嗯， 这是占比较大多数的。中国钟表呢，又分为清宫座钟处做的玉制钟，还有广州钟、苏州钟，还有少量的南京钟。如果要是从它的特色来说，就刚才您提到了有中西文化交流的这个因素，这里就有一些中西合璧的，除了产地非常明确的钟表之外，还会有一些中西合璧的钟表。 给我们说说呗，有些什么有意思的。 如果要说到故宫比较就是有名的钟表的话，如果大家参观钟表馆的话，可以看到现在钟表馆里就有非常有名的两件钟表， 嗯， 这两件钟表划分级别的话也是我们的一级文物， 哦， 其中一件就是叫铜对金写字人钟。这个写字人的体量是非常的高大， 嗯， 它最高是2米3， 就是如果我们从底座算到 高多 尖儿的那个地方的话，它是要有2.3米。 嗯， 这个钟表它可以分四层，它最精彩和结构最复杂也是最为著名的就是它底层的这个写字机器人。 嗯， 这个写字机器人呢，它做成一个西方一个绅士的这个样子，右手拿着毛笔，它左手扶着这个案子。虽然它做的非常的精巧，但是遗憾的是它的毛笔不能自己蘸墨的。它是需要人工给它蘸好墨之后放在它的手里。 它要能自己蘸，它就成机器人了。 是是是， 那时候没有那么发达。 对对对，然后给它蘸好墨之后放在它的手上，然后它就可以在它面前放的这个纸上工工整整的写下8个大字，就是八方向化九土来往。 啊、哦，能写8个字呢？ 是，而且这个字儿非常的精准，而且笔锋什么的、都可以写出来。 哦， 嗯，然后如果我们有机会打开那个钟表的机芯的话，可以看到，其实它控制这个写字部分的是3个圆盘。 嗯， 这个圆盘呢的边缘上有凹凸不平的这个齿轮。 嗯， 这来控制它的笔锋或者那个笔的上下移动的这些动作。 嗯，这个现在在钟表馆能看见， 在钟表馆比较显著的位置。 那么大个儿呢、 是 不由得它不显著。 是第二层，也就是写字人的上面的部分是它的计时部分。 哦，就我们平常看到钟表表盘、 对对对，所以我故宫的钟表也就有这样的特色，虽然是叫钟表，但是它的计时部分有时候并不是占据非常主要的这个一个位置。 啊，倒是上下的这些玩意儿比较大个。 对对对，所以很大程度上故宫的那个钟表更像个大玩具。 啊， 然后在计时的部分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敲钟人，它一手拿这个钟锤，然后它面前有一些钟碗、就是可以发出声响的。这如果这个钟表是在3点、6点、9点、12点的时候，它会报时，报时完了之后这个敲钟人它就可以来演奏音乐，敲出非常美妙的这个乐曲声。 哦， 然后这个钟的最顶层也就是第四层，它有2个人，乍一看的话好像是在跳舞。这个跳舞人他的手里拿着一个圆筒，但是奇妙的地方是开动之后这个钟表这两个跳舞人他分别向外旋转。 哦， 一开始的时候两个是挨在一起的，他向外旋转的同时他的距离就拉开两个人的中间。随着他距离的拉开，他手里的圆筒就展开了，变成一个横幅。这个横幅上就写着万寿无疆。 因为我感觉那时候的钟比现在的钟好玩多了。 是从观赏性来说它的确是非常的有价值。 它真的是又会写字儿，又会跳舞，还能报时，还能拉横幅，这是写字人钟的一个情况。 对，这个写字人钟是英国制造的。 那么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三位老师，谢谢。 谢谢。 那么故宫呢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座历史和文化的宝库。在这里我们就能感受到快速发展、繁华忙碌的北京城的历史脉搏一直在默默地、稳健地跳动着，为更多人打开尘封的历史，更续写着新时代的故事。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6:30，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北京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